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啊。 对对对，嗯， 我觉得其实像两位说的啊，就是梦想之车是一个公益活动，但是又不仅仅是公益活动。 哦、嗯， 因为其实刚才二姐说的这个，像比如说我们在丰宁的这个植树项目持续了18年， 对、 嗯， 像我们在沈阳技工培训中心这个项目从90年一直持续到现在， 哦，28年了， 对。然后还有我们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很多这个交通安全方面的一些这个公益活动， 嗯， 是 这一些活动的话。它是纯粹公益性质的活动。 嗯， 为什么说这个梦想之车是公益活动，又不仅仅是公益活动？因为这个从名字也能够看得出来啊。关键词其实一个是梦想，一个是汽车。 嗯， 为什么丰田要搞这么一个活动？其实啊，丰田章男社长呢，在很多次这个讲话当中也都提到过，整个汽车行业的现在发展呢，是面临着一个特别大的变革的一个时期。嗯，从危机感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汽车这个产品，这个商品对于消费者来讲，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存在意义，其实是在发生变化的、嗯、 对, 对， 你比如说啊，这个在日本比较早实现了这个汽车普及的这些市场， 嗯， 出现了一个新的什么现象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消费者现在开始脱离汽车，他觉得这个汽车不再是一个对他很有吸引力的这样一个商品， 嗯， 可能更吸引他关注的是手机等等这些电子类的这个产品。 嗯， 与此同时呢，这个因为汽车行业发展的这个也趋于同质化，就是日语里有一个词儿啊，叫这个 commodity， 意思呢就是这种无差别化的这种大宗的这个日用品。 嗯， 你比如说咱们平常用的这个牙膏、洗发水，这个实际上大家对它来讲的话，就是把更多的当做一个日用品来看待的。 嗯 嗯， 汽车原本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对咱们来讲，比如说汽车可以是身份的象征， 嗯， 可以是你的这个品味的象征， 对， 可以是你的这种生活态度的一个体现。 嗯， 但是呢，因为随着这个技术趋于同质化，这个汽车也开始越来越变得像一个普通的这个日用品一样。 明白您说的意思。 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更加的使得这个消费者对汽车这种需求产生了一些变化。 嗯， 当然在中国，因为我们其实怎么讲，用一个比较长的跨度来看的话，其实还是在这个汽车普及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这种趋势体现的还不是特别明显，但是未来很难讲。 嗯， 当我们的小孩甚至于再下一代的中国的消费者开始购买汽车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还会像现在我们对汽车这样有这种向往，有这种追求，很难讲。 嗯, 嗯, 嗯， 所以呢，其实丰田呢也是为了让这个汽车行业能够长期健康的这种发展下去， 嗯， 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让这个小朋友、儿童、青少年能够更早的对汽车呢产生这种兴趣。其实这也是为了汽车行业的今后的发展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对 对。 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告一段落。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会和来自于丰田中国的牛玉牛部长，以及喜马拉雅汽车频道的主编尚明老师一起来畅谈一下丰田中国在梦想之车的项目上，以及在日后的一些发展变化上会有什么新的改变。那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我们明天再见了。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心脏蹦蹦跳，迷恋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